你好，我是徐文浩。今天呢，我要和你分享的是 GPU 的上半部分。为什么玩游戏呢需要用到 GPU？ 那讲完了 CPU 呢，我带你一起来看一看计算机里面的另外一个处理器，也就是被称之为 GPU 的图形处理器。那过去几年里，因为深度学习的大发展， GPU 一下子火了起来。那似乎呢， GPU 成了一个专为深度学习而设计的处理器。那 GPU 的架构其实究竟怎么回事呢？它最早是用来做什么而被设计出来的呢？想要理解 GPU 的设计，我们就要从 GPU 的老本行图形处理说起，因为图形处理才是 GPU 设计用来做的事情。只有了解了图形处理的流程，我们才能搞明白为什么 GPU 要设计成现在这样，那为什么在深度学习上 GPU 比起 CPU 有那么大的优势。 GPU 呢，是随着我们开始在计算机里面需要渲染三维图形的出现而发展起来的设备。图形渲染先辈的先驱呢，第一个要算是 SGI 这家公司。这 SGI 的名字翻译成中文呢，就叫硅谷图形公司。从80年代起呢，就开发了很多基于 Unix 操作系统的工作站。那创始人 Jim Clark 呢，是斯坦福的教授，也是图形学的专家。后来呢，他也是网景公司的创始人之一。而网景呢，就是那个曾经和 IE 大战300回合的浏览器公司。虽然最终败在了微软的 Windows 免费捆绑 IE 的策略下，但是呢，也留下了 Firefox 这个完全由开源基金会管理的浏览器。不过呢，这些都是后话了。到了90年代中期呢，随着个人电脑的性能越来越好， PC 游戏玩家们开始有了 3D 显卡的需求。那个时代之前的 3D 游戏呢，其实都是伪 3D， 比如呢，大神卡马克开发的著名的德军总部 3D， 从不同视角看到的呢，是8幅不同的贴图，并不是通过图形学绘制渲染出来的多边形。这样的情况下呢，游戏玩家的视角旋转了10度，看到的画面呢并没有变化，但是如果旋转了45度，看到的画面呢就变成了另外一幅图片。而如果我们能实时渲染基于多边形的 3D 画面的话呢，那么任何一点点的视角变化都会实时的在画面里面体现出来，就好像你在真实世界里看到的一样。而在90年代中期呢，随着硬件跟技术的进步，我们终于在 PC 上可以用硬件直接渲染多边形了，真 3D 的游戏呢开始登上了历史舞台。古墓丽影、最终幻想七，这些游戏呢都是在那个时代诞生的。当时呢，很多国内的计算机爱好者梦寐以求的就是一块 Voodoo FX 的显卡。那为什么 CPU 的性能已经大幅提升了，我们还需要单独的 GPU 呢？想要了解这个问题，我们先来看一看三维图像通过计算机渲染出来的流程。现在我们电脑里面显示出来的 3D 画面呢，其实是通过多边形组合出来的。你可以看看文稿里面这张图，你在玩的各种游戏里面人物的脸呢，并不是哪个相机或者摄像头拍出来的，而是通过多边形建模串联出来的。而实际这些人物在画面里面的移动、动作，乃至根据光线发生的明暗的变化，都是计算机根据图形学的各种计算实时渲染出来的。这个对于图形进行实时渲染的过程呢，可以被分解成下面这样5个步骤。第一个呢叫做顶点处理，第二个叫做图源处理，第三步叫做栅格化，第四步叫做片段处理，第五步呢叫做像素操作。我们现在呢来一步一步看这5个步骤。图形渲染的第一步呢是顶点处理。构成多边形建模的每一个多边形呢都有很多个顶点。这些顶点呢都有一个在三维空间里面的坐标。但是我们的屏幕呢是二维的。所以在确定当前视角的时候呢，我们需要把这些顶点在这个三维空间里面的位置转化到屏幕这个二维空间里面。这个转换的操作呢就叫做顶点处理。如果你稍微学过一点图形学的话呢，你应该知道这样的转化呢其实都是通过线性代数的计算来进行的。可以想见，我们的建模越精细，需要转化的顶点数量呢也就越多，计算量也就越大，而且这里面每一个顶点位置的转换相互之间呢是没有依赖的，是可以并行独立计算的。在顶点处理完成之后呢，我们需要开始进行第二步，也就是图源处理。图源处理呢其实就是把顶点处理完成之后的各个顶点连起来变成多边形。其实转换后的顶点呢仍然是在一个三维空间里的，只是第三维的 Z 轴呢是正对屏幕的这个深度，所以呢我们针对这些多边形需要做一个操作，叫做剔除和裁剪，也就是不在屏幕里面或者一部分不在屏幕里面的内容给去掉，减少接下来流程的工作量。在图源处理完成之后呢，渲染还远远没有完成。我们的屏幕分辨率呢是有限的，它一般是通过一个个像素来显示出内容的。所以呢，对于做完图源处理的多边形，我们要开始进行第三步操作。这个操作呢就是把它们换成屏幕里面的一个个像素点，这个操作呢就叫做栅格化。这个栅格化的操作呢有一个特点和上面的顶点处理是一样的，就是每一个图源呢都可以并行独立的去进行栅格化。在栅格化变成了像素点之后呢，我们图还是黑白的， 我们需要计算每一个像素的颜色啊、透明度啊这样的信息，给像素点上色。这步操作呢就是片段处理。这步操作同样也是可以每个片段去并行独立的进行，和上面的顶点处理和山格化是一样的。最后一步呢，我们就要把不同的多边形的像素点混合到一起。可能前面的多边形呢是半透明的，那么前后的颜色混到一起变成一个新的颜色，或者前面的多边形呢遮挡住了后面的多边形，那么我们只要显示前面多边形的颜色就好了，最终呢输出到显示设备里。经过这完整的五个步骤之后呢，我们就完成了从三维空间里面的数据的渲染变成了你可以看到的 3D 动画了。这样五个步骤的渲染流程呢一般称之为图形流水线，这个名字呢和我们讲解 CPU 里面的流水线呢其实非常相似，这都叫 pipeline。那我们可以想一想，如果用 CPU 来进行这个渲染过程需要花上多少资源呢？我们可以通过一些数据来做个粗略的估算。上世纪90年代时候的呢，屏幕的分辨率还有现在那么高，一般的这种 CRT 显像管的显示器呢也就是 640×480 的分辨率，这个意味着呢屏幕上差不多有30万个像素需要渲染。如果让我们的眼睛呢看到画面不晕眩，我们希望画面能有60帧，于是呢我们每秒就要重新渲染60次这个画面，也就是说每秒我们需要完成1800万次单个像素的渲染。从山格化开始呢，每个像素有三个流水线步骤，其实每次步骤呢只有一个指令，我们也需要5400万条指令，差不多呢也就是54兆条指令。那90年代的 CPU 性能是多少呢？那93年出货的第一代奔腾处理器一开始的主频呢是60兆赫兹，后面呢逐步推出了66兆、75兆、100兆赫兹的处理器。从这个性能来看呢，用 CPU 来渲染 3D 图形基本上就要把 CPU 的性能用完了，因为实际的每一个渲染步骤还可能不止一条指令，我们 CPU 呢也有可能根本就跑不动这样的三维图形渲染。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呢，WuduFX 这样的图形加速卡登上了历史舞台。既然图形渲染的流程是固定的，那我们直接用硬件来处理这部分过程，不用 CPU 来计算是不是就好了？那很显然这样的硬件呢会比制造有同样计算性能的 CPU 要便宜得多，因为整个计算流程是完全固定的，不需要有什么流水线停顿啊、乱序执行啊这样各类导致 CPU 计算变得复杂的问题。我们也不需要有什么可编程能力，只要让硬件按照写好的逻辑去进行运算就好了。那个时候呢，整个顶点处理的过程呢还是由 CPU 进行的，不过后续所有到图源跟像素级别的处理呢都是通过 WuduFX 或者 TNT 这样的显卡去处理的。也就是从这个时代呢，我们开始能够玩上真 3D 的游戏了。不过呢，无论是 WuduFX 还是英伟达的 TNT， 整个显卡的架构呢还是不同于我们现在的显卡，也没有现代显卡去进行各种加速深度学习的能力。这个能力呢要到英伟达提出 Unified Shader Architecture 才开始具备，这呢也是我们下一讲要讲的内容。那这一讲里呢，我带你了解了一个基于多边形建模的三维图形的渲染过程。这个渲染过程呢需要经过顶点处理、图源处理、山格化、片段处理以及像素操作这五个步骤。那这五个步骤呢把存储在内存里面的多边形数据变成了渲染在屏幕上的画面。因为里面的很多步骤呢都需要渲染整个画面里面的每一个像素，所以计算量呢其实是很大的，我们的 CPU 呢在这个时候呢就有点跑不动了。于是呢像 3DFX 和英伟达这样的厂商呢就推出了 3D 加速卡，用硬件呢来完成图源处理开始的渲染流程。这些加速卡呢和现在的显卡还不太一样，他们是用固定的处理流程来完成整个 3D 图形渲染的过程的。不过呢，因为不用像 CPU 那样去考虑计算和处理能力的通用性，我们可以用比起 CPU 芯片更低的成本更好的去完成 3D 图形的渲染工作。而 3D 游戏的时代呢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那想要了解 GPU 的设计和制造，一个有效的办法呢就是回头去看看 GPU 的历史。我建议你好好去读一读 Wikipedia 里面关于 GPU 的条目，另外呢也可以看看 Techspot 上的 The History of the Modern Graphics Processes 的系列文章。那最后呢给你留一道思考题，我们上面说的图形加速卡呢可以加速 3D 图形的渲染，那么这些显卡对于传统的 2D 图形也能够进行加速，让 GPU 去摆脱那些负担吗？欢迎留言和我分享你的疑惑和见解。你也可以把今天的内容分享给你的朋友，和他一起。